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六集。 云建威一路抱着瓶子专心致志看虫，跟在齐峰屁股后面问来问去。屋外齐高荣见状笑： 你阿峰哥可懂这些了，山里头的东西他全认的。正好阿峰今天考完试放假，这往后啊就叫他带你出去玩。 云建威正闲闷在屋里无聊，闻言马上对齐峰撒娇： 哥哥带我出去玩。 齐峰被他黏得有点不自在，不吭声点头。他转身要回自己房间里放书包，被袁建威拉住书包带： 晚上我也要和哥哥去放叶子虫。 齐峰被拽着书包带动弹不得： 山里蚊子多。 你不是会做驱蚊草，家里头还有艾条可以拿着用。 齐峰经提醒想起来，把东西放下转身去厨房。云建威好奇跟在他后面，怀里还抱着那个玻璃瓶，看齐峰拿了个木钵，从厨房架子上的几个小篮子里分别抓出点药草一样的东西放进木钵，然后出来坐在小凳子上把药草捣碎。云建威闻到一股清凉冲头的味道，问： 这是什么？ 薄荷、紫苏、驱蚊草，捣成汁抹身上，蚊子就不咬你了。 哥哥好厉害，懂得好多。从今天开始，哥哥就是我的偶像。 齐峰没遭过云建威的甜话攻击，一点抵抗经验都没有，直接给闹了个大红脸。 哎呀，这个很多人都会。 齐峰坐着捣驱蚊草，云建威站在旁边，举起那玻璃瓶，就着晚霞的光兴致盎然地看里头的叶子虫，一下午失落的心情被一只小昆虫治愈。齐峰看一眼云建威，心里默默松一口气，总算把人哄开心了。出门前，恒林给云建威套上长袖衬衫，把长裤裤脚扎紧。齐峰把捣碎碾出的驱蚊草汁抹在他手背和脖子上，又抹了一点在他脑门上。云建威被那味儿冲得直打喷嚏。 好辣。 这样啊，蚊子就不敢咬你。 彭玲起身对齐峰说： 宝贝微牵紧了，别跑远，放了虫就赶紧回啊。 两人要去山里头把叶子虫放了。村里一入夜就静，路上没人，只有隔老远的路灯亮着，以及路两旁居民房里亮起的灯。夜黑黢黢，田野间传来蟋蟀的群鸣，远处山影幢幢。云建威的小心脏咚咚跳，跟在哥哥后面走在无人的田间小路上，感觉自己在冒险世界探险。 哥哥，山里有没有狼啊？ 没有狼，但是有熊、野猪还有蛇。 那我们现在去山里吗？ 就去山脚下把叶子虫放了就回来。 齐峰脚步很稳，他视力极好，手电筒随手拿在另一边的手上打光。 熊在深山，只要不去山里乱跑就不会有事了。 齐峰说完顿了顿，还是对云建威说： 哎，你可不要一个人上山啊。 云建威牢牢牵着齐峰的手指： 哥哥一个人上过山吗？ 嗯。 去山上做什么？ 找虫子花草，山里有很多，一年四季都不一样。 齐峰打着光一路摸到山脚下，寻了个地儿蹲下来，把玻璃瓶取下盖子，瓶口对地，稍微斜着放在地上。云建威蹲在旁边，看着叶子虫滑到瓶口 顺着爬了出去。齐峰抬起手电筒往前方照， 喏，这里有很多叶子虫。 云建威睁大眼睛，只看见地上一片散落的叶子，他好奇想再往前走走看，被齐峰牵住。齐峰伸手拿手电筒轻轻拨了一下地上的叶子，云建威就看见那片形状有点奇怪的叶子动了动，扑棱棱爬走了。云建威发出惊叹，齐峰说， 走吧。 夏夜的风吹拂过，带着些叶漏的丝丝凉意。云建威刚才一路蹦跶过来，回去的步伐明显变慢了。 齐峰哥哥， 云建威晃晃齐峰的手， 我走累了。 一回生二回熟，齐峰老老实实蹲下来，云建威蹦到他背上，高兴一抻腿， 走喽。 这一晚云建威总算睡好了，空调吹着，洗过晾干的新床单新毯子盖着，除了床板有点硬，云建威还算勉强满意，抱着被子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一大早云建威又被捞起来吃早饭，他觉多，睡不够是要发起床气的，可每次彭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摆到他面前，他就没气了，拿着筷子呼噜吃，反正吃完还能接着睡。云建威吃饱喝足睡回笼觉，一觉睡到十点，阳光洒了满屋。他迷迷糊糊听到狗叫，又听到外面有人进屋说话的声音，其中好像有齐峰。云建威慢吞吞从床上扭起来，顶着一头睡乱的短毛，困倦咂咂嘴，他滑下床踩住拖鞋哒哒往外走，打开房间的门，齐峰和齐高荣正坐在凳子上，两人面前一个硕大的麻袋，旁边几个小塑料袋，每个里面都装着黄灯灯的橙子。 微微起床了。 齐高荣刚和儿子从外头果园出来，这会儿一脑门汗，冲云建威笑。 刚和你阿峰哥去摘了好多橙子，微微来尝一个，可甜了。 云建威凑过来，见那麻袋里满满都是橙子，一个个圆胖成亮，饱满可爱。他推推齐峰的腿， 哥哥帮我剥一个。 齐峰拿起一个要剥，云建威着急， 哎，哥哥还没洗手。 齐高荣在一旁乐，齐峰无法，起身去后院洗了手回来，坐下给云建威剥橙子。他剥好一个掰开递给云建威，云建威接过橙子咬了一口，橙肉甜蜜多汁，充满水果清香，云建威吃得欢。 嗯，好好吃。 想吃多少吃多少，果园里还有不少呢，下午再去摘。 果园是村里的工地，村委请了齐高荣和村里头好几家人来种果树，等夏天果实成熟再摘了拿去卖。前些年村里请来老师教授养殖技术，齐高荣上课跑得最勤，笔记记了一大本，他们家果树结出的橙子往往又大又甜，回回一大清早开着小卡车去城里卖，晚上回来车里就空了。今天这麻袋橙子是摘下来送村里老人的，齐峰一边帮他爸分橙子，一边顺手给云建威剥，云建威就站在旁边等，等来一个剥好的橙子吃掉，巴巴再等下一个。彭玲拎着从二舅家拿回来的排骨进家门时，就看见这幅场景，她哭笑不得上前。 阿峰，你给你弟弟喂几个橙子了？ 齐峰只是看见云建威伸手要就剥，哪还记得喂了几个？ 啊，好几个了，一直在吃。 微微啊，咱不吃了。 彭玲一手把云建威牵着。 一中午给你做冬瓜排骨汤喝，好新鲜的排骨呢，橙子吃多了就吃不下肉了。